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星期一晚的粵大球場，其實今天的日子都挺好過，大家想想上班的三點幾四點就收工，收完工就看香港 U16， 是不是？看完香港 U16 睡一陣都還得，那天做節目，做完節目看我們節目，看完我們節目 上月先 都得，都得，沒問題， 我等一 下才上月，每個人有他的選擇的，是不是？之後看完我們節目又可以有12點轉一轉台看一下俄羅斯到尼茲敦士登兩點幾，看英格蘭，是不是？哇，這日子多麼豐富啊， 充實 真係，充實還充實，介紹翻今晚主持鄭雄先，仲有 Billy 啦、近興啦、房中維都埋細佬阿咪嘅，咁就好啦。嗱，新鮮滾熱辣啦，先講講香港 U16 先啦。好多人哋就0-2不敵澳洲啦，雨戰之下，咁啊，曾幾何時有機會先開紀錄嘅，咁啊，可惜咧龍門口就得我得面啊，把握唔到，咁啊，叫澳洲一個福祿遠射收死咗，咁啊，最終完場前輸多粒。兩戰皆不的情況之下，距離出局都不遠矣，咁啊呢個都幾不幸嘅。咁但係好慶幸嘅，即係自己有睇嗰場波，真係見到嗰班後生仔都有鬥心啊，咁值得嘉許嘅。尤其是落雨嘅時間咧，即係好多球員都踢到真係抽曬筋嘅啦。咁啊，攻防戰格局，咁就希望下為餘下一場對中國可以即係爭翻好少成績啦，即係爭翻口氣啦嚇。咁啊好啦，講長少少，褪長多幾個鐘頭講啊。手足去下一幅相，唔該。我哋講講港超聯電視直播。最终决定权，请睇左顺角，系啦，冇错啦，就系扑你一家亚视嚟嘅，即系嗱，第时谂起亚视就唔需要净系谂起张家辉啦 ，OK， 就可以谂下港超联嘅。咁嚟讲咧，就嗱，即系细节嗰度就唔系点讲住啦。咁啊，净系知道就系话嗰个转播费咧，原本就无线开价接近40,000一场，亚洲电视开40,000一场啊嘛。自己心照啦，就係球會班主嘅嘢，係咪先？咁呢樣嘢就啊，有冇陰謀論有冇就唔講啦。但係希望就係話，亞視嚟講都希望真係可以做啲個體育節目方面啦，即係你唔好成日重播啲舊劇啊，仆街，真係唔怕龍蟲。大佬， 我和殭屍重播幾次咁樣啊？ 大佬，你娛樂無窮啊！八點又播一鑊，九點又播一鑊，點都會頂啊！真 係。我諗過，其實佢依家世界盃嘅時唔重播翻90世界盃啊。 OK 嘅喎 ，OK 嘅喎、okay ，所以我嗰陣時都擔心我開羅戰巴西定開羅地亞咧，佢播翻98年嗰場巴西， 唔係佢播翻呢個嗰陣時90年揭幕戰阿根廷對夏伯龍咯。 唔係佢話係世界盃啊嘛，佢話邊一年啫嘛，係咪先？佢冇話個賽程你吹我唔唱。 98年得嘅係咯， 係咯 ，OK。咁好啦，去下幅相先，我哋講一講一單轉會啦。大家見到一個鬼佬啦，鬼佬簽約乜咁出奇啊？係咪？但如果話俾你知，鬼佬係有香港身份證，大家點睇？ 唔似咯， 唔似啊！ 點睇都唔似香港人， 點睇都唔似。呢個的確就唔係香港人嚟嘅，呢個就係呢個前傑志嘅青訓產品球員嚟嘅，叫做呢個維拿迪耶。咁呢個維拿迪耶本身嚟講就打個傑志青訓啦，就有呢個意大利、法國同埋呢個。即係意大利發個護照同埋呢個香港嘅身份證特區護照喺香港出世嘛。係 啊。 咁咧就之前就打過愛斯賓奴同埋國米嘅青年軍，咁最近就正式簽約成為呢個二甲球會基爾和嘅正式球員。 嗯。 咁啊，希望呢個球員就可以喺呢個二甲嘅賽場上面可以發光發熱啦。 前鋒嚟㗎係嘛？ 前鋒嚟嘅，前鋒嚟嘅。不過就睇個身形比較瘦少少，18歲。咁啊，浸大隻啲啦。咁啊，希望即係將來有機會香港隊見到佢。 18歲大把世界啦。 望一望啦，但有啲人十八。 雖然至今墮落，下志明那些就是有得去又不去，正打靶嚟， 啊，基爾和啊，功力比較弱啲啊，意甲睇下去到基爾和有冇機會上位啊？ 即係叫為 叻噶啦，真係 為港爭光啦。OK， 我哋翻翻嚟先。咁就好啦，即係希望呢個球員可以喺傑志可以見到佢。OK， 咁啊，當然啦，今晚嘅主題就唔係呢幾單嘢嘅，純粹帶過嘅啫，係咪先？吹下吹下，吹咗五分鐘啊，即係冇辦法。咁啊，好啦，我哋講講呢個歐洲國家杯2016嘅外圍賽，咁啊，琴晚就開羅咗啦。啊，維哥啊，今屆呢個歐洲國家杯個賽制咧有少少特別，不如 share 下 咧。喂，都唔少啊，都幾大啊。咁啊，因為下屆啊，即係嚟緊呢屆2016年嘅法國歐洲國家杯咧，歷史性第一次將呢個參賽隊數改。加到去24隊啦，咁就外圍賽咧，佢嗰個賽制係點咧？其實就有9組嘅 A 到 I 組，咁啊 I 組咧名義上有6隊，實質上真正參與有競爭性計內呢、這個積分榜嘅賽嘅比賽球隊只有5隊嘅啫，咁就係呢 A 至 I 組頭兩位就固然出線啦，咁然之後呢9組最佳。的第三名咧，都係會直接晉身決賽周，而剩翻嗰八個小組咧，將會進行呢、這個兩回合嘅附加賽，咁、就決出四個最後可以趕上尾班車嘅呢個名額。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呢個賽制就弊多於利啦。點解咁講咧？因為固然你將嗰、那個寬限收到咁鬼寬鬆嘅時候，你有啲會有啲球隊咧，有啲比較即係可能實力冇咁高嗰啲球隊，即係譬如舉個例啦嚇，二線少少嘅，例如去到斯洛伐克啊、斯洛文尼亞，甚至話立陶宛、馬其頓、拉脱維亞呢扎咧，咁我係有機會爭嗰、那個第三名嘅時候，變咗嗰個競爭性咧，就可能唔係會咁激烈，同埋對於一啲強隊嚟計啦，即係話傳統豪門強隊，德國、荷蘭、西班牙呢啲咧，可能談笑用兵之下已經係可以。即係少少地已經係搞掂咗，入咗去嗰、那個決賽周啦。咁、變咗佢哋喺呢個外圍賽到底佢哋表現出嚟嘅真功夫或者佢嗰、那個態度啊、心態啊，會係點咧？又係好成疑問啦、 啊。咁但我自己個人咁睇就話，將呢個主辦個法國擺落外圍賽賽區，用意就話希望練兵咧，其實都啱數。因為始終嚟講咧，友誼波喺一啲冇競賽性嘅情況之下咧，你係谷唔起班人嘅狀態。有時法國你睇緊今屆世界盃嘅表現，你話。是好突出咩？唔係，但係係，所以變咗嚟講，即係話要用一系列嘅叫正規嘅賽事，即係總好過友誼波先啦。友誼波大家都知道發生咩事㗎啦，係咪先？咁變咗嚟講就係話希望可以谷翻起呢個球員嘅正常嘅競技狀態啦。系咯，咁我點解咁強調 I 組呢？今晚嘅主角正正係 I 組，我哋去下幅相先。哇！呢、這個 I 組啊，琴晚真係興奮到不得了。兩點幾嘅時間，大家目睹住啊葡萄牙主場對阿爾巴尼亞啦。即係大家如果就嗱，先唔好睇幅相住，或者咁講，葡萄牙對阿爾巴尼亞啦，葡萄牙以往戰績就。五戰就四勝一和啦，原則上未輸過啦，係嘛？主場姿態，喂，點計都唔會俾阿爾巴尼亞。 即係你見到件白衫，你可能你唔知道，可能以為呢個土耳其咯。 唔係咁灰啊！ 即係輸俾土耳其都仲係正常少少啦。 輸俾土耳其正常啊？咁我又 正常少少啦，就兩位。 嗱咁啊，結果呢和嘢咧就好幫人哋就成就咗阿爾巴尼亞喺史上歐洲國家杯外圍賽第五場嘅勝利。呢場波都誇張啦，阿爾巴尼亞射門次數。一射一中100%收你皮，哇！但系嗰窝你个巴拉石其实射得真系射得靓嘅。 其实应该影翻阿尔巴尼亚首都咩情况噶？可能真系当我赢世界杯唔使。 点影啊，大佬！葡萄牙主场啊！嗱，大家见到干炒喺左边咩表情啦、啊？大家见到背后阿兰嘢咩表情啦、 啊？非常落寞啦！ 大家见到啊右边个艾达咩表情啦、 啊？如丧考妣啊，直情 如丧考妣就冇乜 comment 啦。对于艾达嘅表现，我阵先再讲啊。咁啊，即系呢场波嚟讲，其实。第一日已經整個咁嘅大攬出嚟啊！真係有擔心陣間俄羅斯到列支敦士都唔知點算，講嘅嘢講有啲嘅。 嗰場又唔會有事啊嘛！我諗俄羅斯都應該輕鬆大過贏到嘅。 咁都有事嘅話，嗰啲國腳會俾人流放咗去西班牙啦。 咁大鑊啊！普京會找你算，普京會找你全家算帳嘅咯。咁陰謀論啊，大佬！嗱，即係我又講翻呢一場波啦。咁其實以葡萄牙嚟講，心態上面或者啊，我揸住咁多明星級球員喺度啊，即係又比啊，又難啊，冇 C 朗啊，嗱、好強調一次，冇 C 朗啊 ，C 朗嚟講就因為個競技狀態問題就冇選入隊嘅。咁細估唔到就係大家都知咧，葡萄牙近年嚟講國家隊都打 C 朗嘅啫，冇 C 朗啦。 OK， 蘭尼咩隊長未出大家都知道蘭尼兩季咩料㗎啦，曼聯嘅時間係咪先？俾阿莫耶子玩完，又俾阿雲中要玩完，因為玩嘢自己攞嚟嘅。咁啊，結果嚟講就帶住隊之，即係喺世界盃入邊啦，即係大家見到盤牙喺世界盃入邊嘅表現，真係可謂乏善足陳嘅情況之下。咁啊，結果祖奧賓道咧就呢個教頭其實都希望就係話趁呢、這個。歐洲亞杯外圍賽作出一啲嘅調整同埋改變，咁所以今次嚟講就選入咗九名嘅新丁咧，就選入咗今次對阿爾巴尼亞大軍。咁你細估唔到啦，真係要多謝阿比比啦，係咪先？有咩理由走漏？有咩理由上半場一個頭槌頂，一個頭槌頂飛機，下半場一次走漏咁啊輸咗個窩裏。去下幅相去睇一睇嗰個高魯巴拉射什麼什麼樣子？哇！成個賓達拿咁款喎，真係冇死命。琴晚賓達都打得好，不過陣再講。 喂，其實陣容上嚟睇咧，葡萄牙就係有啲喐動嘅，即係你話佢有少少。 我翻翻轉頭先，我話大佬咁快跳 下。翻轉先啦， 繼續講先。 其實佢係有少少微調嘅，即係佢嗰個四三三陣式咧，中場中唔再係大家之前喺12年歐洲嗰杯到上年世界盃啱改嗰個世界盃一路用見到美利斯啊，或者大家叫佢美利拉斯啦，同埋米基爾維魯素加埋呢個祖奧莫天奴三個已經係有少少喐動，譬如話一啲新星啦，威廉卡華魯啦，呢、這個即係近呢一兩年咧就喺歐洲球壇好多豪門球隊注視嘅呢個防中呢、這個黑人防中。咁另外咧，佢亦都喺呢場就起用咗安達高美士。這個就是屬於一類走動型串連中後場和中前場這個 box to box 的中場球員，在華倫西亞其實頭這幾場西甲也是打正選的，但是這個配合即加上莫天奴都是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場的創造力是令人挺失望的。好了，當中場中的創造力都失望，加埋易福冇咗斯朗，咁頭先阿大米剛講咗話蘭尼呢兩季喺曼聯咩料子，然後再加埋 甚至 啦，然後再加埋呢個右翼嘅呢個維亞連拿，個人質素又係有限公司。 修正翻少少先，頭先個教練都叫保羅賓道啊，口快講錯咗回事，係啦。 咁加埋前線艾達。 陣間先再講佢，唉，陣間先再講佢，一火，佢見到呢條友嘢火嚟埋，你有冇見到球員咧？即係鐵甲威龍咁嘅打扮，心口裝鋼板啫。 唔係呢個名字，其實佢呢個名係好好，呢、這個名字其實係好有霸氣嘅。 艾達啊， 即係其實另一個譯法，做即係老一啲球迷嘅一樣嘢，伊達啫嘛。 伊達， 即係嗰個巴西嗰陣時82年嗰個左翼啊嘛，但係有 嗰胡鬚仔啊，嗰、那個左棍好勁嘅喎。我以為你講南亞個伊達添，南亞伊達叫跳海啦，真係真係飲咗叉抽水，真係唔係講笑。嗱，即係而家呢鑊嘢咧，其實我見到琴日見到葡萄牙咧，啊，真係大碌啊！有咩理由即係啊正選中堅呢個列卡度哥斯達你得嘅？就唔使卡塔爾揾食啦，係嘛？比剪一個頭，唔知點咁係咪？唉，真係出事！兩隻閘位啊，呢、這個祖奧彭利拿又幫唔到手。乾炒啊，最好算係比較好一個啦，即係起碼肯去壓上嚟做一啲嘅助攻，去接應到一啲機會去施射啦。咁其實四個後衞嚟講，佢算係比較好嘅一個咧。進攻嚟計，防守又算把啦。大家都知乾炒防守咩料啦。反而中場嚟講，得莫天羅真係抵打喎，即係。打咁多，所以其實點解莫天奴咧硬係上唔到歐洲嘅一線咧？呢一場波就可以反映翻。其實我好想講呢樣嘢就係佢琴日表現，我歸納為進退失據，即係想點咧？即係你作為一個 playmaker， 你係咪 playmaker？ 即係佢作為一個 playmaker， 好似大家會覺得佢冇乜啲具威脅性嘅傳送交出嚟啦。固然佢個人技術就真係唔使懷疑，即係停個波啊、轉向啊、一啲短傳、簡單嘅呢個護傳搏腳，其實佢做到嘅。但係話再有威脅性、再一針見血嘅傳送咧，就俾唔到出嚟啦。 即係意思有啲唔夠毒啦。 佢唔係唔夠毒嘅嘢，我覺得佢感覺上咧係退緊，即係。全盛時期嘅莫天奴，即係唔怕老實講一句，我都唔會覺得佢係一個歐洲一線嘅中場球員嚟。即係佢有閱讀球場能力，佢有死球，但近呢兩年咧，我真係數唔出佢咩亮點。即係可能嗱，佢效力嘅摩納哥可能太多，即係太多好嘅隊友，譬如詹姆斯、迪古斯啊、法卡奧啲位喂俾佢有㗎啦，係咪先？佢而家唔係啊，撲街！即係俄羅斯個班主啊，即係同老婆搞離婚啊，俾人挖咗27億歐羅，係咪先？死啦！啊，所以而家其實莫天奴，我真係覺得真係好尷，即係甚至乎雖然佢如果係28歲，但係感覺上咧。佢有好明顯嘅退化跡象， 有冇一種早熟早殘啊嘛感覺？ 殘 Q 咗啦，仲早熟啊，熟都未熟過。 就係佢早成名，即係佢都好早成 名。多謝摩連奴啦。 咁啊，開始有啲球員真係嘅早成名啦，早熟咗之後咧，開始去到廿度敏咧，就有啲即係 樽頸位啊， 係啊，唔係話佢唔可以 keep 到嗰個狀態，而係好似可能即係無論係嗰個心態調整方面，或者係個人技戰狀態咧，有陣時呢啲嘢 或者可能因為佢冇再冇一個進步目標，變得 衝擊感啊嘛， 係咯，冇個衝擊感，變咗可能佢個心態上已經無欲無求咧。 佢喺歐聯打唔到啲突破嘅表現出嚟咯，佢唔係好似迪高咁樣咯。 佢冇，即係基本上你睇唔到佢係有呢樣嘢，即係你覺得你可以歸納為佢究竟係 playmaker 定係進攻中場？如果你歸納佢係進攻中場，佢又冇一種好超卓嘅能力去俾人睇，但係你話佢派波 OK 嘅冇問題，派波冇問題，但係即係你視乎你點樣將佢定位。但係而家喺葡萄牙國家隊入邊，佢真係有 playmaker， 但係佢真係唔合格啊嘛。呢樣嘢事實擺在眼前㗎啦。 我覺得再早啲好似雷哥斯達咁好早出咗名，跟住已經去咗去下力費倫天拿嗰陣時，依家木人行嚟㗎嘛。你生還到嘅話，你就變咗一線巨星。 咪當然啦，呢樣嘢大始莫天奴而家28，你話要佢出去嘅唔難，但係問題。你好似想坐賊船摩納哥，你好似翻唔到轉頭，同埋始終嚟講喺葡超浸咗咁耐咧，冇乜衝擊俾到佢，呢個係真 的。或者個競爭性唔高咯，始終。 仲有最慘就慘咗一樣嘢咧，有啲好似葡萄牙覺得佢有啲青黃不接，因為其實都唔係講咗話，都唔係第一年講嘅事，或者唔係近期嘅一個新鮮話題嚟。葡萄牙青黃不接，譬如話逆風嚟講啦，即係打數嚟數去都係斯朗蘭尼，甚至你話再內邊緣人物，可能維亞連拿都算係近呢兩年叫做有少少。在葡萄牙國家隊有些站露頭角，但是你再數來斯維斯達華利納哥里斯馬啦，哥里斯馬固然有啲重生，其實佢冇入選國家隊咧，即係啱啱一四年世界盃冇入選國家隊，我有啲睇佢可惜嘅。但你話數來斯維斯達華利拿已經喺國家隊成五六年，但係一路俾人感覺都係有限公司嘅啫。好啦，你再睇來前鋒都講到口臭啦，係嘛？係咪？ 再講啦， 保連達、紐魯高美斯，再到依家都唔使再數 嚟數去都係紐魯高美斯同埋呢個保連達，再數遠啲又係保連達同埋紐魯高美斯。其實件事係冇變過。 仲有其實我哋熱血另一個主持阿謝。都有提過啊，就有提過李松奧利華拉，即係2012年歐洲國家杯，佢有份喺後備。 紅魔仔講嘅。 哦，紅魔仔講啊，紅魔仔講啊，係係。咁啊，紅魔仔講嘅，佢就即係。都有拉到呢個李松奧利華拉，但係佢其實近呢兩年嗰個發展咧就唔係好盡如人意啦。咁所以葡萄牙呢個前鋒位置一直都係冇乜亮相啦。 嗱，首先嚟講，補充翻少少，如果用莫天奴嘅情況比咧，我覺得甚至乎佢連呢個丹尼都不如，即係講新尼特嗰個丹尼，哇，真係可悲。前鋒線而家你睇翻正選名單，維亞連拿其實喺和夫斯堡，我有睇開佢嘅比賽嚟講，其實佢係勤力嘅，幾欣賞佢態度，但係。你話要數佢有啲咩突出之處呢？其實又真係，我又真係數唔出。其實呢樣嘢真係好可悲。喂，好似冇咗個畫面翻嚟先 OK。即係突然間係好可悲嘅嘢就係、是，冇咗個七號，即係冇咗 C 朗。啊 ，C 朗咧仲喂頂翻嚟先啦，大佬係咁係咁播阿美尼亞嘅，你好中意麥希大恩頂啊，兄弟啊，真係即係呢隊盤冇咗 C 朗嘅葡萄牙嗱，即係大家見到蘭尼就靠佢拿尼就盡咗力㗎啦。維亞連拿冇乜突出之處。我真係睇唔出有咩突出之處，講到而家為止 ，OK。哇，講起箭頭艾達咧，我真係火都嚟埋。哇，真係 開炮吧？ 喂，嗱，頭先我講到一個鐵甲威龍啦 ，OK。鐵甲威龍正常嚟講比較咁個威武啦，即係大隻啦，咁有啲身位啊。啊！仆街呢個前鋒，成日俾人成日輸身位喎，1.91米成日輸身位喎，大佬。 咁啊，要鐵甲威重咯。 咩前鋒啊？我見過一個，我真係見過一個。巴里嗱，我一個，我真係數唔到幾多個，1.91米真係可以輸身位啊！哇，真係好離譜！ 哇，真係同巴里有得揮喎，咁講。 佢衰過巴里啊！巴里 係嘛？ 你間唔中巴里間唔中 呢啲咧大隻，但係啲肌肉泡啊，一泵散嗰只咧。 哇！大佬見喺世界盃見到佢已經想死啦！即係由基本上我由2012年奧運開始睇呢條友，我真係覺得喂呢條友學緊踢波啊，點解入國家隊啊？喂，我真係唔係你要大隻，我真係。葡萄牙缺乏黑人，所以先要入去啊！唔係咁嘅大佬，你雖然葡萄牙而家好多時都係好多，即係好感覺就係好拉雜成關，即係好多球員係有啲非洲血液喺度。譬如話呢個卡瓦里路呢個拉科魯尼亞嘅前鋒啦，咁啊，琴日就首次上陣，其實都幾勤力嘅。嗱，先講先唔好講啊，講翻艾達先。其實你選得艾達嘅，我都係好強調一句。點解唔機會唔俾機會俾你咧？點解唔機俾機會佢啫？係咪先？即係講火口都湊埋，佢神咧費嚟嗱，喂雙位入球數字，艾達四粒咋？唉、哎，講起火都嚟，普斯特加啲唔好講啲咩垃圾嚟，真係，因為咁多年打咁多年都係咁。所以其實你話即係喂。 我真的在這裡呼籲波羅賓道，喂，真的呀，我跪下你，我拜下你，你俾个机会俾俾咯，我唔系太想见到艾达啦，大佬，我费事睇一镬佢讲粗口啊，哎、即系见到佢真系火都滚埋，即系不过咁，你话琴日活动下咧，纵使系即系打一叉，即系三线都有问题啦，咁我都有啲亮点嘅，其实讲紧就系呢个左翼嘅列卡度荷达，呢个十九岁嘅马拉加左翼，即系虽然你睇佢身形单薄，但系琴日佢喺左路啲突破咧都好有威胁嘅。 個人技術幾好啊！列卡度荷達踢馬拉加就第一場聯賽對住畢爾巴有正選踢啊，嗰陣時就踢個右翼位置啦。咁啊，中規中矩啦。一啲後生仔通常有個人技術唔錯嘅，不過用波嘅意識同埋一啲全球視野就要再提高嘅空間啦。不過就葡萄牙屬於逆風嚟講咧。暫時就可造之材啊！暫時睇落觀感就唔錯，遲啲就唔知啦。 希望係啦，希望係啦。佢第一次處女下海，咁啊，琴日有嘅遠射都仲未好貼近嘅。咁啊，同埋嚟講，始終你對手即係阿爾巴尼亞啦。咁啊，大家 但係都輸喎， 輸一件事啊！但係問題就係佢琴日嘅表現嚟講，如果喺要數葡萄牙嘅亮點嚟講，其實呢個列卡度荷達其實係真係好難得嘅亮點。哇！講一講嗰四個字，喂，我跳一跳去丹麥啦。喂， 唔早啊，丹麥啊， 係我終於去啦。你終於特首睇咪起底啊嘛，我捧下你啦。係咁，琴日嘅時間入邊咧，就係呢個阿美利亞就呢個作客呢個丹麥嘅時間啦。先憑麥希蛋一個靚入波就領先一陣子。咁後屘丹麥嘅時間咧，就憑住兩個調動啦，咁就結果就嚇、啊、憑呢、這個喂反翻嚟，翻之前嗰幅先啦，唉，咁中意播魯斯基嘅作死啊你，咁啊憑住呢個靴爾堡呢個拜仁慕尼黑小將啦，同埋呢一個即係另外一個後備球員入波陣，卡倫堡入波啦，咁二比一擊敗咗呢個嘅阿美利亞就反勝啦。嗱，其實講講呢場波咧，其實你阿美利亞基本上得兩個球員係要搞嘅啫嘛，一個咪希大恩呢、這個。多蒙特的即中場大將啦， 阿美尼亞斯丹啦， 一個打曬啦，另外一個就是呢個卡薩里恩啦， 卡薩里恩啦，呢個就 比較高斯係啦。其實琴日佢係打正戰嗰個位嘅，咁但係就幾搶眼咯，就是、其實其他球員就好老實講，啲質素就真係。 其實阿美尼亞條講丹麥前就講阿美尼亞啦，阿美尼亞琴晚就打個五人防線嘅，其實屬於一個少少五三二嘅陣式啦，但係。後場咧人數佢哋係夠，但係嗰啲後防球員個位置感啊、保位意識同埋嗰個沉靜冷靜嗰種，即係閱讀球賽嗰種感覺咧，就冇喺呢場比賽又展現到出嚟。 即係解圍好多蝦碌， 係比較業餘啲嘅呢條後防線。咁啊，丹麥其實。上半場咧，佢嗰個攻勢雷聲大，但係就雨點少。嗰啲串連啊，嗰啲推進咧，快就幾快啦。但係去到最後一球，最後永遠爭埋門最後嗰腳，同埋或者最後一傳啦、其實下半場去到中段，即係俾阿美大恩嗰下遠射，係嚟自丹麥嗰個中後場自己有少少放鬆咗啦。咁你放鬆咗個頂級球員，你俾佢遠射搞掂咗一球咧。你嗰度都驚一驚啊！好彩最後就憑住頭先阿咪哥講嗰兩個後備入替嘅球員啦，卡倫堡啦，仲有另外一個就係維比啦。 維比我俾滿足下你啦，唉，俾你放放維比幅相啦。好啦，但係喺講維比之前咧，我喺度想炒一炒話艾力神先。哇，咩料啊？艾力神咧，琴日啲波咧交差到無倫啫。喂，做咩冇畫面啫？係咪先？即係交差到無倫啫。佢啲波咧，永遠比唔過十碼，全部向橫比。喂，大佬，我而家睇緊係基斯丁艾力神喎，我而家唔係睇緊丹尼神喎。你明白一樣嘢，係阿仙奴嗰丹尼神喎，冇創造能力嘅喎。你上半場你見到咧，我真係同阿足堅奔慘，我佢究竟係箭頭定係個 playmaker？ 其實我矛頭頭先我講嗰樣嘢，矛頭都有少少指向佢，即係話爭最後一傳，因為丹麥嗰個四二三一陣式咧，艾力神喺艾力神身後就有基域斯同埋另外一個防守中場呢、這個啊。用 講埋 第一嘅，係咯，講埋先啦。咁其實阿力神就踢喺佢前面嗰一格嘅，理應一啲創造性嘅傳送咧，係要喺佢身上見得到出嚟。 高漢達利 係，高漢達利左翼， 唔係斯安尼右邊， 斯安尼右邊，高漢達利左邊咁啊。攻擊中場嗰位就阿力神，防中係基域斯加， 虛爾堡 係啦，我或者我嘅後備字係虛爾堡啦，虛爾堡咁就。剛才講咗，艾力神係應該做多啲創造性、滲透性嘅傳送，但係佢比較多咧，都係有啲簡單嘅搏腳啊， 交叉。 我哋稍微叫做，如果防中嚟計咧，我哋就叫佢豆友，但係喺中中場呢個位咧，就真係冇乜睇頭嘅一個搏腳友咯。呢個係我嘅理解咯。咁所以你俾唔到前面，即係俾唔到一啲獨到嘅傳送，兩邊翼又冇乜點樣適時殺，即係斜角攝上去，加埋賓特拿。 其實昨天狀態就不是特別差，但是你始終憑他個人能力都不可以在前面開山劈石，特別對面亞美尼亞人海攻勢，拍一架大巴在度，三個中堅對住你賓特拉，你都冇得搞噶。 所以其實咧，失望。所以其實下半場放咗呢個維比，呢個類似魯斯基嘅維比落嚟之後咧，其實成隊波係立體咗呢廿七歲嘅哥頓堡前鋒啦。sorry 上季上陣36球，咁其實佢嘅串腰能力咧非常犀利，即係你先唔好睇佢成日即係跌啊博十二碼啲咁嘅古靈精怪嘢先，但係起碼對於賓達嚟講就係、是，哇、多咗 犯 嘢， 係 啦，即係立成個進攻嘅層面上立體咗。立體咗，咁加上佢又勤力走動嘅説話咧，咁其實喺前面嚟講，串腰得亞美尼亞防線係非常犀利嘅。咁當然啦，即係第一個波希爾堡。无疑系真系射得靓嘅， 仲要左脚添啦， 系啦，无疑系真系射得靓嘅。第二个波其实真系亦都有赖阿宾特拿突然间嚟了啦，即系左脚挂一个靓波出嚟，俾呢个后备入替嘅卡伦波入波啦。咁啊嗱，但系而家咁睇法咧，嗱，即系而家大家有四队波现咗身啦，即系连埋法国塞尔维亚啦。 法國賽完我就打和1-1啦。 咁但 係奧巴同高拉洛夫入波。 咁呢場波就其實相對嚟講參加值就唔係冇咁大嘅。 因為唔計落積分榜啦。 係啦，冇錯。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好啦，葡萄牙先喺出閘就讓你一場先啦、嗯。即係如果佢咁嘅情況，我想問下你點搞亞美尼亞呢，你兩隻翼唔得喎，出做唔到嘢喎，拉唔散又有防。 睇下條數點計啦，因為其實琴日大家見到，如果有睇亞美尼亞對丹麥嗰場波咧，亞美尼亞啲防守係真係比較弱啲嘅，同埋佢嗰個反擊嘅都唔係話做得太有太具效率嘅反擊做咗出嚟啦。同埋我有個大惑不解嘅諗法就係點解佢70分鐘會換走呢個米蘭？ 傷啫 係嘛？傷啫有報告有 唔係佢個係佢個形態係 似係傷 下嘅，係啊加價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其實即係我估係即係再加上就係嗰段時間贏你一球，老虎都守你啦，成功都守唔住啫，即係個心態上係咁，即係始終你一隊弱隊嘅心態就希望話保得分就一分咯，三分 穩守突擊， 咁結果即係。正宗嘅由贏變和變輸啊！即係呢一科啦嚇，即係呢樣好不幸地。 不過就算過到亞美尼亞關啦，講緊葡萄牙，仲有丹麥，仲有塞爾維亞。而家艾巴尼亞攞到三分添啦，丹麥塞爾維亞咁樣踢法嘅話，未必過到嗰兩隊。 唔係，所以 C 朗咧講到講就係2016年葡萄牙真係有機會攞冠軍，係啊，真係有機會攞冠軍。早今晚早啲瞓，即刻有得攞添，可以話俾你知。啊，冇法過冇咁早，真係唔係講笑。嗱，我前五條八講到就係話阿莫天奴成世打得兩至三季好波。哇！你真係厚道啊，一句都冇，我自己個人認為。OK， 好啦，咁啊，當然啦，即係今晚，即係除咗話琴晚呢個歐洲嗰個外賽個別嘅組別已經展開咗啦，即係德國就順利2-1擊敗蘇格蘭啦。咁、啊，匈牙利就好不幸地1-2輸俾北愛。 有啲意外啊，真係。 即係諗起都可悲啊，真係。所以變咗嚟講就呢、這個啊，今陣間12點嘅時間又準備開波啦。咁啊， 喂，直播羅陀都要睇一睇啊，話。 雖然話0-7輸俾呢個波蘭啦、啊，但係你要明白，佢隊中正選入邊得兩個係叫 職業球員， 其他啲就係差佬啊、 消防員啊， 同埋 全部人 得個三萬幾人嘅咋，大佬唔好要求咁高啦。 係啦，咁即係希望我哋都希望直播羅陀即係可以即係睇下幾時 打啲爭氣波出嚟俾大家睇， 即係打翻到氣出嚟先，即係唔好講贏贏波，最重要係打到自己一套風格出嚟。雖然業餘球隊係漫長啲嘅啦，咁。即係香港都有香港的套路啦，係咪？冇嘢嘅。OK， 我哋講一講另外一，我哋飛一飛去日本好嘛？ 好， 講一講呢單即係日本隊對 呢一個 烏龜嘅情況。嗱，呢場波咧就係呢個前墨西哥嗰隊教頭艾古爾嘅處男之作啦。咁細估唔到日本隊啊，墮馬何新帥咧，0-2啊，不敵呢個烏龜啦。 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呢一場波我就唔會咁認真睇，因為其實話曬頭嗰幾場，艾古爾肯定會即係。試下陣啊，即係擺一啲唔同嘅球員落去試下。咁其實我睇到其實艾古爾係好有心去銳意將嗰隊球隊年輕化，做一個世代交替。因為其實你都知啦，即係從世界盃嗰度吸收到教訓，就係話遠藤保人啊，跟住仲有金野太行呢啲球員咧，基本上就要慢慢應該要飛歐噶啦， 唔係一定要添啦。 咁即係基本上而家佢入選啲新人咧，基本上都提我都之前都有提過幾個啦。咁另外亦都即係我之前未有介紹嘅街川遊介同埋呢個武藤加紀咧，其實呢兩個球員咧，即係都係喺本土聯賽慢慢即係漸漸係即係有一個。 即係發光發熱嘅機會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如果你話以今次呢個陣容嚟計咧，其實佢打緊嘅一個係4-1-2-3嘅呢個陣式咧，基本上我覺得呢個單防中咧就 薄弱啲， 薄弱。因為點解咧？深重真人擺佢拱上個打半格咧。不適合他，不要整蠱他了，真的。如果你說真的要找一個防中的一個 partner， 你說西貝盟穩不穩定呢？非常 穩定。鐵膽 來了。是啦，這個鐵膽，因為為什麼呢？其實我覺得沙穗根本就是 stubborn 了，根本你經常想著說，啊，我選個青山文文來是等個攻守的平衡可以做得好一點，但其實不是，你一定要打穩個防中，令到那個防守有第一道屏障先，然後搭另一個防中，即是你挨打長谷部成也好，甚至我即是我有另一個選擇，就是覺得如果你長谷部成出不到，因為今次他真的因為傷 出不 到，那選高橋秀人咯，高橋秀人也可以打中堅，可以打防中的一個球員，為什麼你不可以試一下他呢？即試下同西本文拍，佢唔係未試過喎呢個組合。咁其實呢一個，我覺得即係艾古爾可以再，即係你話試下再做多少少嘢嘅話，再試多啲陣嘅話，其實可以試下呢個組合。 咁我補充翻少少咧，其實即係呢場波變咗，佢又冇選到呢個鄉村恩師呢個即係中場嘅主力球員嚟嘅，即係始終嚟講可能狀態 問題。係啦，係狀態問題，係啦。咁另外我又覺得即係呢一個板井達尼咧，其實我覺得選佢咧。我明白他的用意的是想要以栽培他，但是我很遺憾說一句就是說 這場球 你派了兩次交咯即是基本上兩個的防守失誤都是關他事，但是就是說我經常都會覺得一個心態就是，那球迷可能會覺得喂不要選他啦，但我就覺得就是說正正就是因為他未見過大場面，你要給機會他上陣，因為如果不是的話，到吉田麻也和深重真人四年之後，他們三十幾歲的時候，你有沒有人接班呢？這個是一個問題。還有我會覺得你應該選多一兩個21、22歲至到23、24歲的中堅來到去做一個世代交替，這樣才是完整的一個 Plan B。 我想帶出另一個問題，剛才 Billy 說有兩個攻擊球員武藤家紀和這個加川有介，其實 箭頭來的， 是的，箭頭來的，其實加川佑介就屬於一個比較高大啲嘅 中鋒 類，中鋒啦。我就呢個帶出呢個問題就係、是、日本隊到底需唔需要有陣時需要一啲 Plan B， 譬如話佢啦，譬如話係而家踢緊西甲科爾多亞嘅呢個夏雲雅啦，做一個 Plan B， 做一個處等式，即係譬如喺落後或者係一啲需要改變場面嘅時候，即係日本隊不嬲都係地面滲透組織為主嘅。 係啦， 但係你。有時好似話對希臘，我哋攞翻世界盃對希臘嗰場嘅做例子， 係啊， 踢多一個人，你不斷兩邊咁樣攣埋去， 其實你開多飯係緊要嘅， 同埋 你即係你話如果街川遊界以佢即係第一場嚟講上陣，其實我覺得中鋒嚟講佢算係中規中矩，即係你話佢嗰啲高空，即係你可以頂贏人哋烏拉圭嘅後嘅一啲中堅球員，其實我覺得呢個算係合格嘅。咁你話如果真係，我覺得再可以再進取啲嘅就係話。街川遊介可以再俾多啲機會佢，即係真係培育佢成為即係一個日本本土出產嘅另一個中鋒嘅選擇咧。咁你變咗係即係可以成為即係夏雲娜之後嘅接班人。 唔需要下用到夏雲娜，但係我其實我自己都係主張嘅嘢，就係話你有夏雲娜喺度嘅高攻石入邊，真係個威力真係無限嘅。係 啦， 即 係 始終嚟講，佢拍過阿邦尼啊，啲位佢就幫你。其實嗰季兩條友加埋都入咗接近成56磅。 佢都有雙位數字入球咯，上季都 係咯。所以變咗嚟講，其實同埋前面仲差個永井謙佑咯，成日都係覺得。 其實永井 係為大家遺忘咗佢啊。 但係其實永井謙佑近呢一季嗰個狀態，因為唔係咁好咧，即係因為之前 冇乜上陣機會啊。 因為佢之前喺標準列治嘅時候，佢冇乜上陣機會。佢而家外借翻去名古鯨魚咧。其實他的狀態一直都 不是 最巔峰，不是最巔峰，因為我自己個人覺得他可能因為在比甲的情況下輸得太久，可能有少少迷失了，所以我希望他可以盡快重拾回狀態，即係能夠重拾翻當年佢參與 U21 國家隊啦，奧運 嗰陣時 話， 嗰陣時係佢最巔峰。 講翻夏雲娜嗰度咧，其實佢就呢兩場喺西甲嗰個表現咧就一般啲嘅啫。佢 停個波咧，仲係差咁啲。作為一個1.94米嘅中鋒咧，理應喺呢方面或者係一啲制空力嗰啲咧，就真係好似粗糙啲。畢竟佢其實質素唔係話好上乘啦。 係啦， 佢唔係好。時入球率都唔係話好高。同埋我有一種諗法就係、是。佢現階段或者未來日子咧，我覺得佢入重新入選翻日本國家隊嘅機會唔係話太大，因為其實 因為年紀都有翻咁上下 啦。同埋佢嗰個攻擊線咧，好多新星湧現啦，唔使我講。 同埋其實因為你本身你街村右介嘅話咧，如果你只要稍微栽培嘅話咧，佢分分鐘會成為佐藤壽仁接班人。 嗯、 即係如果你話佢把握力再提升翻啲，可以能夠完全取代到佐藤壽仁嘅地位咧，咁即係日本國家隊嗰個單箭頭就真係屬於佢 嘅。最後一點啦，些少陰謀論咁樣計。就係、是、夏雲娜始終不是一個純正百分百日本人、可能教頭有陣時都為了迎合國民的心水， 呢個有可能，但係其實佢本身真係佢日本本土出世，佢係橫濱水手嘅清貧出身，咁佢始終即係一個，即係佢講嘅語言都係日文，娶嘅都係日本老婆。你話佢係咪一個根植苗紅嘅日本人咧？梗係啦。 O K。 咁啊，兩位再講落去嘅話咧，咁啊，秦大文都講到俄羅斯都1-0啦，係咪先？大家冇時間睇隔離場波㗎啦，收手把啦。 入波未啊？入波未啊？ 入咗波啦，1-0啦。嗱， 邊個波？邊個波？ 未講啊，快自己睇。哎、今晚時間咁多，咁啊，聽日11:00的時間要大球場再同大家見面，喂，趕搭車走，拜拜。